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2.1摄氏度，预计呢今天白天本市的扩散条件仍然比较差，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夜间呢会有冷空气光顾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京城又将恢复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本周呢弱冷空气活动是比较多的，天气呢预计将以晴到多云为主，没有雨雪天气，空气干燥，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补水润燥工作。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局地有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会有6级左右，最低气温呢是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我们再来关注生活气象信息。预计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间多云为主，会有轻度到中度的霾，偏南风2级左右，气温在8摄氏度到6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白天扩散条件很差，登山气象指数呢是4，不太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仍然受静稳天气影响，近地面的风力较小，有逆温，所以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4级到5级，很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气温会在10摄氏度到0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呢是2，感觉天气较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干冷。今天扩散条件很差，所以晒太阳的气象指数呢是5，不适宜户外晒太阳。今天白天城区的供暖气象指数呢是1，天气有些冷，应少量供暖。郊区的供暖气象指数呢是2，天气比较冷，室内温度较低，应适量供暖。不过到了夜间呢，城区和郊区的供暖气象指数呢都是3，天气很冷，室内降温幅度较大，应该加大供暖量。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啊仍未完全消退，并且呢，在早高峰的时候，因为雾霾的影响呢，有部分高速路段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现在呢，在城区环路的以下路段还有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的关注一下。在西部地区，目前西四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从西四环路的丰管桥一直持续到西四环路的南沙窝桥。在西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呢，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莲花桥持续到紫竹桥桥区。我们再来关注北部地区，目前呢在北四环路外环自东向西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从奥体中心一直持续到北四环路，目前这是在建祥桥附近。除此之外呢，在东部地区，目前在东三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是从华威桥桥区持续到劲松桥桥区。东四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是从小武基桥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5，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不过呢，这新的一周的第一天，这天气让我们有点堵心。 哎，这个早上还看到有朋友说，今天真不想上班，这天就想窝在家里头，好好的看会儿剧啊什么的。 好吧，好像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哈。 是。 想想就行了，也只能想想啊。 刚才天气也说了，明天就能转好了。 对，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提示大家，就是特别今天有一些开车出行安排的朋友，尤其是上高速。 对。 那么由于这个雾比较浓呢，所以有些高速呢目前是采取封闭的这个措施。 对。 所以要提前关注最新的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 是。 那么明儿就晴了哈。 对，今天 那我们就盼着今儿的风早点来。 等风来。 早一点是一点，是吧？ 是。 好吧，虽然天气不好啊，但我们心情不能赌，那么来就来呗， 就是 见怪不怪的， 这也不是跟他斗争一天两天了。 行吧， 已经不错了，现在 保持好的心情，好的状态啊，身体好，心情好，我们抵抗力才能强，来啥咱都不怕啊。好了，那么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也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互帮互助，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您能够有相关的话题的分享，都别忘了也一并的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呢可以直接致电我们求助的朋友啊。 对， 来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今天的问题，先从这条开始吧。上周我刚替你上了一次职场帮帮团啊，今天就有人在就业问题上找问题来了。 其实孩子的啊，我觉得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几件事儿真的是大事儿啊。 对。 上什么学，找什么样的媳妇儿，找什么样的工作啊， 这都是影响一生的很多时候。 对。那么这位听众朋友的求助问题是这样的。 对。 说现在啊，家里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 对。 学点什么技术比较实惠，言外之意呢，就是学会了这门手艺之后呢，将来吃穿不用愁，至少能够养活自己啊。但是他学历不高，初中毕业。 其实呢，我们现在来讲啊，以咱们国家无论是咱们经济水平的发展，还是我们这个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发展，当然我们现在义务教育啊，在大多数地区是到9年，也就是初中毕业就可以了。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我们很快其实就会过渡到可能要把义务教育涵盖到更高一层的学历，也就是要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习。建议咱们看看孩子，如果没有说其他方面，说什么这种厌学呀等等之类的情绪，该调整调整。我真实的建议还是至少要把高中读完。 不过有些孩子他可能真的就是，不管是从小的这个家庭环境啊、条件啊，还是个人的原因啊，他就是他就不是一个学习的材料。可能学到这儿呢，你就再怎么让他学，他也就学不下去了。倒不如你让他学门手艺，他将来呢倒不愁了。 其实咱们现在啊，各种各样的手艺社会上都是需要的。你说哪怕咱们就是，为什么老话说行行出状元，你干个什么瓦工啊、木工啊，然后说我就是去这个和泥，我能给活的配比比别人好，那同样也是能够在我们的市场上有你自己的一席之地。其实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够在你所 打算投身的这个领域真的全身心的扎进去去钻研。 对，要说学历这事儿呢，它确实也重要啊，但是呢就是看您从什么角度来想。其实有真本事，我觉得未必就一定说学历得多么高。当然现在有些那种风气哈，在社会上啊，包括一些职场上啊，它确实让我们受影响啊。那既然已经这样了，那我们学点什么技术呢？学点实用的。其实比如说什么厨师 都可以， 这永远他都能找着饭碗。还有男孩子开车不行了，过去开车还行， 对对对，现在开车不能当一个技术了。对， 学点什么修理的，比如说汽车维修啊，什么电脑维修啊。当然前提就是说他的目前的知识储备得够。 很多知识，为什么我说最好还是把高中学完呢？就是各个领域，哪怕是一个技术工种，一旦您想真的往深入去钻研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绕不开基础知识，我们的科学知识啊，物理知识啊等等，可能你在各行各业里面都需要用到。 反正这是一方面啊，能往上学呢就多学点。 对， 如果说实在学不上去了呢，就这水平了，那什么能过得去，麻烦大家也给出出主意吧。 二十多岁了 啊，也不小了，说话就该娶媳妇了吧。这不立业也没法成家呀，那人瞧不上咱，是不是？ 是， 家长也留电话了啊，理解您的心情。13831364054，13831364054。其实这在国外啊，这叫蓝领。 蓝领，对， 其实在国外其实很缺这样的有特别好技术的这种工人领域啊。 优秀的蓝领工人收入那是能超过金领的，在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对，当然既然要学，就得把它学好，学精啊， 学精。 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求助问题啊，不知道哪位朋友能够帮他学没学没这个渠道，能不能找到这东西？ 这是什么呢？其实他说是一种食品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它当钥匙，就是花生米的那个皮儿啊，俗称叫花生衣，不是外面咱们说带着那个壳的那个黄的那个壳 啊，是紧贴着花生仁外头那层薄薄的粉红的那个皮儿。 你不用解释，我们都懂。 哦，都知道啊，找过好多次了是吧？ 对， 这是生血小板最好的啊，很多有这方面这个疾病的朋友都在找。哪位朋友要说能认识食品厂，能专门找点这个花生衣，谢谢您了。电话是13521181986，13521181986。 这应该不是就是普通的花生米上面那个皮，好像多少有点讲究，应该是什么品种的那个花生米啊？另外呢，它应该是大夫给开了方子之后才需要的。您别自个儿说我血小板不高，我自个儿给自个儿开方子，光吃这皮，它怎么吃怎么用，需不需要配其他的，这都不是我们自个儿非医务工作者能够判断的啊，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温馨提示啊。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啊，咱们还是吃点主食吧，蒸馒头蒸花卷啊。这位听众啊，他是用面肥发面，面肥哈，听着特别亲哈。面肥发面，他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啊，您还挺全，他会发现呢蒸熟之后啊有烫面的现象 啊。本来做的是发面包子，蒸熟以后发现改烫面的了， 那是不是就是没发好啊？它没发起来呀，就成死面的了，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因为我不会蒸这东西啊，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明白。他就想问一下特别懂的朋友，说我这情况问题出在哪儿啊？哪位有经验的特别会蒸主食的朋友，能不能给我解答一下？ 就是没发够吧，我觉得。 就是那面没有发起来，是吧？ 做成烫面饺了，本来是要做发面包子的，那不就是等于没发好？那不改成生生的这死面蒸熟？ 但是它是使面肥发的面呀，就老面吗？ 对呀。 现在我们不是都使什么 酵母粉、 什么泡打粉什么发面吗？ 对，都有。对 啊，反正这里面的事儿我确实不太清楚啊，我就不给您出主意了啊，出了也是也是馊主意啊。哪位特别懂啊？麻烦在节目里说一下，或者呢直接致电啊，电话是15601023178。15601023178。好，下面上电工了啊。 这位朋友说，请问市面上我看啊，这16安还带开关的插座品种很少，往往装上使用不了多长时间呀，那开关就烧坏了。用热水器我老得拔插销，我要是不拔插销，光关热水器上的电源开关安全吗？ 不瞒你说， 你没听懂。 真没听懂。我都没有明白他就描述的是一个什么场景啊。 您的这一个问题里面其实透露出了好多好多好多您使用当中的错误。 对，我们没有好多好多时间来解释这一件事儿啊，我们就简单说吧，行不行，安全吧，先说安全不安全吧。 热水器如果是合规的产品的话啊， 您根本不需要去关它的开关，也不需要去插拔插销，这两件事情都是错误的。 嗯， 热水器从省电节能的角度来讲，您就应该插上它，打开开关一直这么开着，除非您打算离开家说半个月一个月去休假，那种时候可以关，否则其他的时候都不要拔，让它一直保持一个保温的状态，反而是最节能最省电的。其次，为什么16安的开关插座，这16安的这个插座带开关的品种很少，因为16安的这种设备基本上要么是大功率空调，要么是大功率热水器，这些东西都是不需要开关的，您就应该插上它一直不去动它，老开关反而会导致它加速的坏，您的那个之所以会烧坏，跟您平时老插拔是有直接关系的，插拔的过程当中那是一个强大的电流去冲击它 啊， 越您踏踏实实的插着别动它，它反而不会坏，您把您这个错误的这个方法改了， 习惯啊， 这问题就没事了。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误区，就是曾经听说过说这东西得拔插销省电，其实不是所有的都这样， 分电器，哎，对对对， 不是所有的都这样啊。你说完了是吧？ 说完了， 谢谢康师傅啊。 下一个， 过去我们不是就管那个特别好的电工师傅都叫师傅吗？ 我就打小就我爸叫老康师傅，我是小康师傅， 啊，就从咱爸那得到真传了是吧？康师傅哈， 嗯，不是面啊。 你不面，你不面，这事儿我面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就是想听咱们节目， 嗯， 但是呢，他要从电脑上听咱们的声音， 多执着 啊！电脑上也有能够下载下来的一些什么软件，或者是那就只能在咱们的 电脑，您就甭通过软件了， 网上听了，哎， 对 是吧？ 您就是我们 RBC，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那个网站，您搜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就有在线收听以及广播回放的这个链接选项， 嗯， RBC.CN。可以，您直接去就行了。 但是说心里话啊，就是从听众那儿反馈过来讲啊， 嗯， 就是电脑上通过我们的官网听， 嗯， 听回复，目前不如手机下载听听 F。 对， 要清楚， 因为我们新版更新之后呢， 是 就是把更大的热带宽都放到听听这儿了，因为现在毕竟移动互联是 收听，像国府呢， 不要卖的那个国府， 国府的那种柿子饼， 不要吃现成的柿饼， 要 自己做 面点的那种柿子饼，那不就是把那个柿子弄软了， 哦， 那个汁儿 挤进去 和成面嘛， 我知道， 就跟做南瓜饼 南瓜饼 差不多吧， 对对对， 啊，我觉得应该就那意思啊， 嗯， 他说那个怎么做成柿子饼，嗯。不是那个柿子饼啊，是这个柿子饼。 人没要买柿饼， 对， 人要吃柿子饼。 对，难为会做啊，麻烦您给说一下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小盆景的发财树，天冷了是不是就不发新芽了？ 哦，发财树是不耐寒的，的确是。 哦，但是在房间里，如果那个房间的温度持续恒温的话 啊， 您屋里又比较暖和的话，应该不至于吧？反正有一些植物，它是到了冬天就跟动物似的， 嗯， 它进入一个休眠状态，确实是不长新芽了。但是它活得好好的啊，活得好好的。哪位养这个发财树的小盆景？如果您比较懂的话呢，麻烦您给说一下。哎，说到这儿，我们好像有日子没有请这个养花种植方面的专家来了。 哎， 看来他得来一趟， 该来了，嗯， 行吧。 过冬是个重要问题，因为真的。 行，我约约看啊。好，我们这些问题呢，现在这放一下啊。我们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呢，麻烦您给我们回复一下，或者直接呢致电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得到我们帮助的朋友，也麻烦您反馈一下我们的信息， 嗯。 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看这一组的转让的物品。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全新未开封的飞利浦奶瓶消毒锅，买重了，原价300，现在150转。有意者联系13693528742，13693528742。这位朋友呢，这是家里的一套，基本上啊，九成新的家具，玻璃餐桌300，玻璃茶几200，单人床260，新的床垫还带着塑料布，三门的衣柜1个300。所有物品呢都是很少使用，基本全新。东西呢需要您自取，在朝阳区的华威西里，电话呢是13701333779，13701333779。这位朋友转一台飞利浦的净水饮水机，原价是799，用了不到一年，九成新，现价80。东西呢在朝阳区传媒大学附近。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LLJ787164 LLJ787164。这位朋友转的是一个乳胶床垫，1.85×1.5米的全新的，原价呢是1860，现价1300。请您避开下午1点到5点这个时段啊，可能老人要午休， 这是一个80岁的老人，东西在朝阳区八里庄西里，需要您上门自取，电话是13261506986，13261506986。这位朋友有一张电动护理床，九成新，原价3000多，现在呢是980转。东西在顺义的后沙峪，电话是13611351968，13611351968。这位朋友，这是一个老年人的护理床，九成新，售价750。有需要的呢，联系13552099037，13552099037。这个在地铁4号线陶然亭站附近。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免费赠送一副拐杖啊，但是这稍微远点，在大厂，电话是15810570902，15810570902。 嗯，离咱这儿远啊，离大厂就不远了。万一那儿有朋友需要呢？ 然后， 不过说到这个拐杖啊，我们这儿有位听众啊，他有一事儿想请大家帮个忙。他是从外地来的一位盲人，他不小心呢。他把那个盲杖啊给弄坏了， 哎呦， 他又不会上网，他现在特别着急，他出不了门啊，行动不便，就想求助帮帮团的好心的朋友啊，他想求一只盲杖，他这个求啊，没说是，就是您送我一只， 买一个 还是说求购一只，还是说谁帮您上网，帮您买一只，总而言之就是挺着急的啊。盲人朋友们或者这方面比较了解的朋友，麻烦给他去个电话，看他具体是什么需求啊。他是想让您帮他买一只，还是谁有富裕他求购一只，还有谁有闲置的他想要一只、啊、 对对对， 他没有写得太明白啊。总而言之比较着急，电话是15933801233，15933801233。想买那个花生衣的朋友啊，我们有几位网友呢也给了一个回复啊，网友振红说，花生衣崇文门的同仁堂药店有卖的 哦， 人家跟那儿买过，还有这位朋友说，红皮花生衣药店有卖的，说也不贵，说煮水喝，他就是喝了这个之后呢，提升了血小板的指数 哦，效果还真是挺好，就是说哈， 对对对，那哪位还有其他的信息，其实我觉得您就奔附近的药店看一看，中药店有同仁堂更好， 对对对， 应该是可以买到的、啊、 人家那料肯定还是更加的精到的， 对，因为它是一味中药嘛、 对， 好，那么第一时段的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在歌曲北京榜样和广告之后呢，我们在第二时段将继续为大家服务，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借我忍住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借我忍住你很平常，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身旁，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

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好，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互帮互助。先来看看大家回复的上一时段的一些问题吧。就说20多的小伙子学点什么技术比较实惠啊？我们这位听众说，可以去机械制造类的工厂，一边学呢一边工作。另外，在工作当中啊，可以学到一些技术，通过工作实践也能够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呢需要深入加强。 哎， 他说我知道有很多老的机械师啊都已经70多岁了，仍然战斗和工作在这个行业当中。 对，这个经验绝对是个宝。 对，这是宝贝级的哈。 没错。 所以可以考虑一下啊，就是机械制造类的呗，先从简单的开始做起，慢慢来。 先学机械制图，要我这一关几分头脑比较差就直接被淘汰了。 行吧，反正也是看这孩子他自己，他得能踏实下来，因为现在很多20多的小伙子呀，他不踏实，学什么都心浮气躁，而且就是心气儿特别高，自己呢没有这金刚钻，还偏要去揽那瓷器活儿。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是有这现象、 啊、所以就是你心得踏实下来，既然你的文化水平目前来讲跟同龄的人比可能差点，那我们就踏踏实实学点真东西。那么学这东西它就是要吃苦的，就是很枯燥，这没办法、啊、 就是每个人还真是有自己的这个擅长的方向。那有的人可能就是我别的文化课可能差一些，哎，但是它空间概念很好，那也许真的就是说做这种什么绘图啊，或者说机械设计啊这些东西，哎，反而在他这儿能够绽放出自己的这个空间来。 对，还有的人可能就是说这些都不行，但是他这个特别会人来疯，哎，嘴特甜，他就适合干一些比如说销售之类的， 哎，也是可以考虑的。对， 打交道啊，会这些其实也行啊。当然这个其实也算是技术活。当代这个发展这么快啊，什么都需要人才啊。再来说说这个花生衣的事儿吧，反正大家也是回复，就是很多药店都有卖的。还有位听众呢也给了一个自己的感受啊，他说血小板少还是尽量到医院去检查治疗。他本人呢也有这个问题，6-7年的时间了，他说不是吃花生衣那么简单的，真的。一句真的啊，能够感受到这其中的真诚。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这一定是大夫给您开了方子，说您可以这么用， 对， 然后辅助治疗才可以。如果说您自个儿只是说查出来有这个问题，然后您听说这个东西可以生血小板，您就去吃，这个不，绝对不提倡啊， 没有必要。 万一不适合您呢？万一您身体当中还有其他的问题，跟这个它，是吧？它相悖呢？ 反而而且有可能把这个该有的症状给你遮掩过去了，也不好。 对， 你要真特别低的时候，那首要的肯定是先输成分血，让它先回到正常水平，这是后期调养的时候一定遵医嘱。 因为食补这个东西它历来都是辅助治疗的，而且一定得适合您的身体，是大夫确认您可以通过这个东西来食补才可以这样做，不是什么东西说吃点就都好了啊。 对对对， 人跟人真的是不一样的啊。那咱继续来 蒸馒头蒸包子吧。 蒸馒头蒸包子，这还是大家最有发言权的事情，我觉得啊， 相当有发言权。 挨个看看啊，这位朋友说了，您蒸包子之前呀，先开小火5分钟，等于是给它微微的加点热，让它来个2次发酵就行了，就等于还是说没发开啊。另一位朋友说，您这是用碱是不是用的不合适啊？这里头有个切门，就是如果您这碱用的合适的话， 切门， 哎，就是 窍门。 窍门， 他给写成了窍门，你就得念窍门而不是窍门。 我就照着他这念。这里头你要用北京的这个老话说 啊， 这里头有消息，就有机关的在里头，其实一个意思，过一会儿这面就能发起来了。要是您这碱用的不合适啊，那怎么着都不行啊。再有呢，就是发起来以后您别过分的揉大发了也不行，这是他的经验 啊。 反正我们苑阿姨来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面食达人啊，苑阿姨来的时候经常有听众会问到这关于发面的事儿。老面粉也是可以用的，就是存起来哈。 是啊， 反正就是这个得他得醒够了劲儿，这绝对是一个这绝对也是一技术活。 因为他那个已经是有可能你存的时间比较长了呀，里面咱们说这个活性菌啊劲儿没那么足了，没那么大了，所以你必须得给它更加掌握好这个火候才可以，要不然不行这事儿啊。 行吧， 那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问题啊。 来，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呢，这是说不锈钢蒸锅可不适合蒸包子啊，现在市面上还净是卖这种的，尤其是那种没有排气孔的不锈钢蒸锅，这可麻烦了啊。您最好啊去找找那个老式的竹笼屉，哎，那个东西它蒸包子呀，蒸发面馒头啊什么的它更合适。这个老式竹笼屉，看看您到那老市场里找找，现在反正您真说奔超市去还净是那个不锈钢的蒸锅，但是倒不至于说蒸锅没有排气孔，您还是挑准了咱们说老话啊，这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一个好的工具很重要。这位朋友说，您这个面发开以后啊，做成馒头或者包子放在笼屉上，您再醒十几分钟啊，这跟刚才那位说小火先来这么几分钟是一个意思啊。再次发开之后开火蒸熟后静个几分钟再开锅盖，大白胖馒头就出锅喽。哎，大白胖馒头，你说白胖我就想起王小波那个形象来了。这个反正大家这都是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窍门啊。还一位朋友说了，这个您要是和面啊，两个，一个是没发开，二一个您呛的那个白面数量您得控制好，白面呛多了那就成呛面馒头了，那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另外就是还有位听众啊，也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啊，他是说蒸包子这东西啊最好用那种竹屉。 对，我刚才说了 是吧， 对，我全套都说了这些 啊。好吧。我这脑子又不在线了是吧。行吧，我们蒸完包子啊，说柿子饼啊，不是柿饼，其实那也叫柿子饼吧， 就直接 吃的那个 叫柿子饼，我见过。 对，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柿子饼不是我们就直接拿柿子做成那个饼啊。 你刚才说的是柿饼，你加上话音就好了，就好区分了。 这位听众说其实挺简单的，首先你把那个柿子给它洗干净，把皮儿去了，放到什么容器当中呢，给它捣成泥儿，然后呢把面粉呢放在这个柿子泥当中，不断的给搅拌均匀，然后揉成那个软硬适中的面团，把这个面团呢大概醒15分钟左右，切成就是大小的那个小面剂子，就跟包包子差不多嘛。用手掌按平，往里面填豆沙馅儿或者是你喜欢的馅儿都可以。 哦， 那这够甜的，你想那个柿子本身就挺甜的， 对， 豆沙馅儿也挺甜的， 它好吃啊，所以甜点甜点吧。 甜的少吃啊，说给它压扁了就可以，然后放在那个小的煎锅上煎一下。 啊，还要煎一下啊？再加点油是吗？ 当然了，你那个面是生的呀，你不煎怎么行啊？ 我以为是烤的呢，我还真没想到这东西是煎出来的。 煎出来的，放一点油煎出来的，哎，就跟煎那个咱们吃南瓜饼比较多，就可以了啊。行吧，反正有点甜啊，您自个儿考虑一下这个糖分的问题。还有听众说我那柿子呀也是朋友送了好多，还给我们发了一图片来，他就直接给搁冰箱里冻上了， 挺好的，冻柿子 随吃随取。但是他那个已经软了呀，软的柿子还能冻吗？ 哎呦，我跟你说他冻完了以后啊，你再拿勺蒯着吃，那就跟吃那个叫什么似的，那种雪花烙什么那种东西你知道吧，就薄薄的一层，进着嘴里口感可好可好了。 有冰碴吗？里面 就是带着冰碴那种感觉，雪花烙那种感觉 啊， 可舒服了。 现在哪有卖雪花烙的呀？ 邯郸。 你能说再远点吗？ 我就在那儿吃过，那是当地特产，人家。 哦，行吧，那实在不行，您可以做一部分饼，然后再冻起一部分来，冻起来比较靠谱啊，应该可以随吃随拿嘛。 嗯。 还有听众问说，你们刚才说那个不能拔插销的那个是燃气热水器吗？还是什么呀？ 我们说的是电热水器，大功率的电热水器。但是燃气热水器，您那如果是带电插销的，您切记啊，也绝不可以拔。当然，现在好的合格的产品，只要拔了，那热水器您就根本没法用了。现在的燃气热水器带这个电的啊，它是叫做强排式热水器，确保我们燃烧过程当中的废气直接排到屋外去。燃气热水器现在咱们北京已经不允许老式的直排式热水器销售了，因为这个 有安全隐患， 对，容易有一氧化碳中毒的情况。 行，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小盆景的发财树啊。有听众给出主意了，说其实你可以给它做一个小的保温箱。那怎么做呢？ 就 那一般就是拿那个塑料薄膜 包上， 或者是保鲜膜，好像给它稍微包上一点就可以了。 对， 另外呢，这位听众说天冷了，一般像这样的植物就进入冬眠状态了，最好给它提供一个保温的场所。发财树是大众化的盆栽，这个气温条件呢需要满足在20度以上的温度就可以了。啊，那冬天基本上家里头应该是可以保持在这个温度以上的。 它现在出这些问题，我跟你说，家里的这些植物啊，主要就是在从秋往冬过渡，暖气还没来那几天，有可能屋里室温会降到个15度左右。其实暖气一旦来了，咱们现在大多数的地方，房间里温度恐怕都得在20度以上。 其实我们养殖种这个植物啊，好多问题不是出现在温度上，北京这个温度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室内温度啊，好多是出现在水， 咱们 浇大发了， 过度怕渴， 浇的比较大，这个问题出的比较多啊。我们先把这一时段的这一组的求购信息说一下啊。 好，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电熨斗，他说最好是全新的，质量好一点的。电话是18701135247，18701135247。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个婴儿床和那种带箱体的单人床，底下能放东西的那种啊，最好在九仙桥附近。电话呢是13501159180，13501159180。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脚踏三轮车啊，就是纯人力的那种三轮车，拉货用的。电话呢是13693076965，13693076965。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电饼铛，没有别的要求了，13522352374，13522352374。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辆26以下的女车自行车啊，女士的，电话是13651092950，13651092950。 这还有位老爷子也是要求一辆车、啊、 对，他想求个24或者26的自行车，他说我70多了，这个不用太好，只要好骑就行，我就买菜用，价格可以再商量。但是他没留电话、现在补了一个电话、你看看， 13718732199，13718732199。但是70多岁的老人，我们不愿意叫您老人啊，估计您还能骑车呢，肯定身体挺好的。 是， 但是现在外面这个，尤其有些地方那个机动车呀、非机动车呀混在一起，您骑的时候还是得留神。 胡同里头，反正近距离买菜还行，就千万小心点吧。 如果不是特别远的话，就是弄个小推车。其实比较稳妥啊，骑个车有的时候反正显着有点 看着有点让人担心 啊。对对对，我是挺担心那个大街上骑自行车的老人家，有的时候吧，那些老人家吧，个别啊，他还有点不太遵守交通规则，尤其是那个等红灯的时候，他非要超过那个路口那个线，他也过不去，他就跟那儿停着，然后弄的那个右转弯那个车道吧，汽车拐不过去，然后净滴滴。 而且他关键还有时候，因为他往前突这么一步啊，他遮挡视线、那边可能会有新的车过来，是真看不见，太危险了。 对，所以就是既然我们已经遵守交通规则停在那儿了啊，那就停在那个该停的线以里，超过那个线吧，您不是说您啊，就是好多骑车的人，甭管电动车还是自行车还是行人、你超过那个线你也过不去，那你既然已经停住了，你不妨就停在你该站的地儿，这样的话大家通行的时候都方便，右转弯的车可以多过几辆，这样我们在通行马路的时候反而更痛快， 效率更快，更安全。 对啊，还有求购的吗？ 还有一条啊，这位朋友求购一个50寸左右的液晶电视，13522352374，13522352374。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些大家反馈和一些新的问题啊。 对， 嗯，有听众给我们写了首，这能叫诗吗？ 顺口溜吧。 啊， 嗯， 网名叫西山枫叶，他怎么写的？这应该打着板儿哈， 哎，凉了个凉，凉了个 凉。你给我们来打着板说一个。 我哪儿给你找板去呀？ 手啊！ 帮帮团他真是好，为咱百姓解烦恼，闲置物品来交流，短缺东西来这儿找，勤俭节约好作风，爱心人士真不少，互相帮助传友谊，京城百姓都说好，都说好。 还有听众呢也给我们反馈了啊，说大家好，他前几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求助，想买窗帘，说接到了好多位帮友的电话，回复他，他说他已经买到窗帘了，是在哪儿买的呢？就是明光村建材城的1楼， 哎， 说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奔那儿去买啊，就是在北三环西路6号北京体育大学的对面。在此呢感谢我们热心的帮友，还有就不用谢我们了啊， 对， 都是大家出的主意。另外呢还有听众呢周五的时候问了怎么包那个栗子，你给说说怎么包这个栗子。 包栗子，我干我们这行就会吃栗子，不会包栗子。说您准备好一把呀，他这个形容太生动了， 嗯， 带牙齿的刀。我想了半天，带牙齿的刀是不是指的那种牛排刀啊？ 就带齿的刀， 带锯齿的那种嘛。 对 呀， 啊，对呀，啊，嗯。 说实话，要有那么好的刀，我都不舍得用来包栗子，我怕给磨坏了。说您找把带牙齿的刀，再来一个带盖的罐子，用带齿的刀呢，把这个栗子呀锯成十字形，大约深度呢各1公分，然后用开水浇上。水能与栗子呀保持一个水平面，然后呢在这个罐里头啊焖它大约10分钟。第三步您就可以用手去包这2层皮儿啊，又方便又干净。经过我本人亲自实验啊，当然别人要有更好的办法也欢迎您继续分享。但我是觉得是啊，就是您过后包是挺容易的，但是像您所描述的拿把带齿的刀还把这栗子锯成十字形。这个过程反正要一个一个的都切完了，我觉得这量也够大的。 嗯，行吧。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包？他应该说的是生栗子， 生栗子，他指的就是生栗子， 啊， 汤炒的那已经挺好包的了。 就是包生栗子的好方法，大家也可以再出出主意，看看有没有更好更省事的一些方法啊。 哎， 哎呀，这个信息太多，我们这个都有点忙不过来啊。 先说这个吧，先把这位朋友这问题我先给说了啊。这位朋友想知道说，谁知道玉泉营的那个花卉市场现在还开着吗？ 嗯， 前段时间反正我们是看到新闻，就是逐渐的，我们不是在城里的很多的市场都在一点点的腾退吗？花乡那一带地区原来是咱们北京比较密集的这个鲜花批发市场比较多的，逐渐的已经在做腾退了。但是具体的这个玉泉营花卉市场这家，有没有附近的朋友？您知道确切信息的给我们反馈一下，这位朋友想去买花可能是 行。另外呢还有听众呢说，窗帘杆和挂衣钩到哪儿买？这应该也是奔建材城吧， 那市场。对 啊， 而且您要是量不大的话，我推荐您不用专门去那种卖晾衣杆啊或者卖这个窗帘的那种大商城去，您就找一个综合性的建材商城啊，咱们说那些什么居然之家呀、家和家美啊等等，这些全都会有很大的一溜那个通道是卖这些杆儿啊、一个挂钩啊什么的，价钱也不贵。嗯， 行， 您回来找您施工的师傅帮着打个眼儿钉上就可以了。 超市有卖的，我记得。 对，但超市的那些相对来说呢是比较 简 易的那种，对 啊， 常常是那种什么伸缩呀、膨胀的那种杆儿。 好吧， 还是上墙的杆儿更好一些。 就大家如果想问一些日常用品在什么地方买啊，尽量的把您的这个区域您自个儿划分一下， 哎， 这样给您就自己省事儿。 对， 您就说你想买什么，回头您住的东城给您支门头沟去了。 对。 这也太远点，就尽量的给您自己划分一个区域，万一您附近就有呢，这不更省事儿了吗？ 别人推荐也能更有的放矢一些。 嗯 嗯。 好，我们这里呢还有一些转让物品的信息啊，我们再把它说一下啊。 这位朋友转一个Boni 牌的电话机，带来电显示，30块钱，90%，在北二环附近，电话是13001109109，13001109109。 这位朋友转一个铜火锅70块钱，电话是87291916，87291916，没说是电的还是那种老的炭火锅哈。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单人狗皮褥子，特别保暖，货真价实，200块钱，这东西现在不好找了，狗皮膏药现在都不好找了。 嗯， 18310872337，18310872337。这位朋友转让全新爱仕达三件套，包括炒锅、汤锅，还有一个做水壶，90块钱。另有全新面包机80块钱。要是两个都要的话呢，160有商量。东西在白石桥，电话是13810276785，13810276785。 对，一般我们的要求呢是每一次转让一件或者是一类物品啊，您这小家电我们就给您打个包吧。 对 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阳台花盆的挂件，说买多了想出手，买的时候呢每一个是7块钱，现在呢还富裕三个，说这三个有需要的话呢就10块钱都拿走。阳台花盆挂件，就是挂在那儿的花盆， 有小钩的那种小盆 啊。 对， 电话是13716013829，13716013829。这位听众这东西喜庆啊，它是一个大红绒的中国结，尺寸是55×55的，说四个边角呢有小。